was George who rose、oh! And her daddy was a dentist. Said I had a dirty mouth. I got a dirty mouth. But she kissed me like she meant it. I said, can I take you home with me? She said, never in your wildest dreams. And we danced all night to the best song ever song ever by One Direction。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在中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下午的3:12，欢迎你继续收听北京的广播 FM974，我是戴毅。那喜欢的偶像，喜欢的歌手，我们现在可以有很多很便捷很快速的方式去关注到他的个人的微博，他的部落格，他的个人网站等等等等，来了解他的相关的信息和动态。所以我们很感谢网络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这样的一种便利哈。但是这其中呢，因为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广告标语很复杂的内容，可能一些被传递出来的内容呢，往往并不是真实的，也并不是全部都真实的哈。而错误的可能被渲染被扩大了，而真实的人们反而不愿意去追求到底真相是怎么样子的。甚至有些时候呢，我们还会用一些肆无忌惮的言语因为披着虚拟的外衣嘛，所以你会更加放肆一些，不小心的情况下或者有意为之的情况下去伤害到了别人。接下来这首歌唱的想要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有请 Penny 2016年专辑当中同名主打歌谁 能开始的时差不能归，早休息了去耍累，再厌倦了就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管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早休息了去说来，再厌倦了去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说不起呢说不会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失去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在发呆，你还要睡到到什么时代？我全部时间加起来还不够拿来恋爱。你真的很坏，把我扔在家里和朋友去聊个痛快，好想把你绑起来依旧不离开。现在你真的很坏，把我扔在家里和朋友去聊个痛快，好想把你绑起来你就不离开。旅现在我不懂得爱，怎么会忽视了想下一餐？吃你做的菜，就算再冷也不说出来。快快把门儿开，好让我进来，你不快乐那就是你活该，命运要你来，可是你还在徘徊徘徊。我要我快快快亮出我的爱，我只能逃出空空的口袋，但为了你我可以上山下海，所以请快快别再躲开。 曹格快快快打开了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奔跑的兔子说现在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准备开始度假了， 就是现在。 还有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NoNo 我也在电波当中把你的祝福转送给正在收听 FM 九七四的各位听友们，提前祝愿大家中秋节快乐。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还有什么叫你一直沉默啦啦？

显得有些孤独，偶尔燕子会飞到我的肩上，用歌声描述这世界的匆匆。我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我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 祝福祖国，喜迎国庆，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9月26号晚，惊艳民族文化宫大剧院，难忘的歌声合唱音乐会。感受合唱的激情，回味难忘的旋律。即刻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免费申请门票。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 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中午到下午天空晴朗，空气清新，只是中午前后偏北阵风有7级左右，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中，应注意高空坠物及不牢固施工围挡等物体造成的意外伤害。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4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吴桥县龙欢杂技团9月28至10月7日来京演出了，演出地点顺义建鼎金辉大酒店。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日前由爱奇艺出品的说话达人秀奇葩说第5季在北京举办开播发布会，由马东、高晓松、蔡康永、李诞、薛兆丰组成的导师团正式出道，陈学冬、吴谨言、毛不易、Papi酱众星加盟，梁洛施更是献出综艺首秀。发布会现场，主持人大王和董静为观众解释了团名的由来。本季惊喜回归的高晓松傲娇表白奇葩说，我根本不参加其他综艺。而作为五朝元老的蔡康永则对残酷赛制有更深的感慨，这一季发明了一个非常粗鲁的赛制，已经过关的人还要再次进行厮杀，当时我就崩溃了。马东却直言，这一季导师里我最喜欢薛兆丰，本来蔡康永高晓松两人都白头到老了，突然出现第三个人，让不共戴天的他俩都能站到同一边。发布会现场播放了本季全新预告片，陈学冬、吴谨言、梁洛施、毛不易、Papi酱等一众大咖重磅加盟，亮点十足。献出综艺首秀的梁洛施在节目中谈及爱情观，伤感落泪。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可以整个的释放一下自我。到了北京最好的金九银十的季节，的确玩的地方很多，城市周边的一些郊区游啊，也是风景很棒的时候了。还有一些露天音乐节也选在这个季节当中进行，像在中秋假期期间呢，在延庆就会有流行电子音乐节在举行，而且呢你会在音乐节当中看到流行摇滚、嘻哈、民谣，甚至还有可能听到 jazz。 下午的3:3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和您一起唱，有请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I'm coming out of the sandboxYou'll get covered in dog dew. I'm gonna get off the seesaw. Say goodbye to your mama. Oh yeah, let's get high on some pop rock. Pop rock and coke. I'll blow your sock off. Teach you how to laugh at daddy's dirty jokes. Don't hedge your betsDouble down if you wanna get ahead in Tinseltown. Turn that smile upside down. Happy people don't have sex. Now, Robbie, everybody swings both ways. From the butchers, the bandits, the fayers, the faggots and singers, with everything they need, everybody swings both ways. Face it, Robbie, you're a little bit gay. Shall we dance? Getting hot on the pavement. Can you find me some grass? I have a certain arrangement. Up the Khyber Pass. Oh yeah, let's get high with some fruitcake. Fruitcake and tea. And after I've done her, well you can do meOh boy. Don't hedge your bets, double down. If you want to get ahead in Tinseltown, just follow me, you enormous clown. Clever people don't have sex. Now, Rufus, everybody's sweating. The bigot, the giant, the midget, and singers were there. Everything they need. Everybody swings both ways. Face it, Rufus, you're a tan. Yeah. Oh, yeah. Face it, Robbie. Uh-huh. You're a little bit... 很少会在流行音乐节目当中听到这样的歌，这样的爵士歌曲会跟管弦乐团来合作的大制作 Robbie Williams Swing Both Way。 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强哥说提到了音乐节就想起在草地上的自己，那种感觉太放松了，虽然说短短一些语言哈，但是我会想象到的表情和状态，放飞，快乐，激情，狂热，迷恋，澎湃，真的是多面的你哈、啊，确实生活很忙碌，压力也很多，可能需要假期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来让我们好好的放松放松，所以也不能音乐，更多的音乐人等待你去发现。 手牵手牵手，没见过你在我面前，没见过爱爱过 大低曲，它不属于好妹妹，不属于陈粒，属于谁呢？也不属于我，属于叫匆匆的朋友。匆匆你的好哒哒，也把它叫带给叫匆匆的听友哈。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留给 Pharrell Williams Gust of Wind， 提前祝愿大家中秋快乐。稍后四点钟是能量音乐。 Simple, you lift me up. The view up here, I see all the stars. Ooh, there go Venus and there go Mars. Something you've been through. You're from above. Hey, when I first saw you, I got excited. Tried to keep my composure, trying to hide it, but I didn't know. I didn't let go. Then it occurred to me, while trying to fight it, just like a kite, you learned to ride it, but I didn't know.You're supposed to let it go. Like a gust of wind, you hit me off sometimes. Like a gust of wind, you push me back every once in a while. Like a gust of wind, you remind me there's someone I'm there. Who was your man? The air I need to power myself.Other, cannot stow away. Colorful winds of the northern sky. It's the closest thing, and here is why. 'Cause for color, you blow me away. I need like a breathing. Music and colors can make one cover.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301.87亿元，同比增长22.99%。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138.98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嘛，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